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咱们的话题啊，跟一本书有关，确切的说呢，是一套书。这套书最直观的一个特点就是厚，全书一共74卷，字数一共超过了12000字。这可不是一本超长的网络玄幻小说，而是咱们国家第一部真正的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这本书的第一版是1993年出版的，但是要说起它的诞生，还得追溯到整整40年前。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来说说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诞生经历，也围绕着世界上知名的百科全书，跟您聊聊这其中的故事。 一部风靡全国的外国电视剧，一套74卷的大百科全书，一家从无到有的大型综合博物馆，一本记载时代思想与艺术的期刊，风从哪里来特别策划，改革开放40年，文化领域看发展。 在西二环阜成门北大街有一栋大楼，可以说是金融街附近的一座文化地标了。这里就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这家出版社的诞生要追溯到40年前改革开放的前夕。1978年的1月27号，中央编译局原副局长江春芳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情况和建议的第2期发表了一篇近1000字的文章，关于编辑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建议。这篇文章立刻在学术界引起了轰动。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关注这个议题呢？因为江春芳的大百科梦想不只是他一个人的梦想，也是近代以来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共同的梦想。因为直到20世纪80年代，不要说自己编纂的百科全书了，就是连翻译出版国外的百科全书，中国也没有。什么时候中国人才能拥有一部自己的百科全书呢？历史把解答这个疑问的任务留给了改革开放。1978年4月，胡乔木向邓小平提出了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建议，得到邓小平的赞成和支持。同年的11月18号，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以胡乔木为主任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成立具体负责编辑出版工作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成为了一个举全国之力，动员知识界广泛参与的国家级的文化工程。为出版一套书而成立一家出版社，这在中国出版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既然是百科全书，就要包罗万象。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第一版一共包含了66门学科和知识门类，一共将近80000个条目。这可不是编一本普通的书，而是一个宏伟的大工程了。所以第一版大百科的编纂工作历时长达15年之久，参加撰稿的作者达到了20000多人，编辑人员超过了1000人。都是什么人来负责编写这本书呢？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纂原则是让最合适的人写最合适的条目，比如军事卷中的导弹条目是由钱学森执笔的，航天航空卷中的导弹条目是由中国导弹总设计师涂守鄂执笔， 毛泽东条目是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撰写，胡乔木修改，邓小平亲自审定。四方面军条目由徐向前元帅的秘书撰稿，徐帅亲自审定。当时有位美国大百科的专家就羡慕地说，由国家最高当局出面，动员全国学术力量，投入大量国有资金编辑大百科全书，这在世界百科全书编辑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我从这里看到了中国的伟大和力量。一部高质量的百科全书需要的是全体编撰者的完美主义，他们付出的精力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外国文学专家罗大刚在写法国文学条目时反复琢磨，写成初稿之后分别寄给了25位老朋友征求意见，7亿起稿。为搞清楚平型关战役的一个细节，编撰者甚至找到了当时的一名炊事员。有时候为了一个生卒年月，编撰者不惜打岳阳电话找到当事人的子孙后代去核实。相声大师侯宝林为了写好戏曲曲艺卷中的条目，10亿起稿。他曾经激动地说，曲艺是第一次被堂堂正正地写入正史，不把条目写好，死不瞑目。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近8万个条目，每一条都是在一次次讨论、一次次核查、一次次修改、一次次提炼中形成的。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我是主持人田阳。刚才咱们聊的是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诞生历程，凡是参与过这套图书编纂工作的人都习惯于称自己是大百科人，而大百科人身上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开拓创业精神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在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了一辈子的原副总编辑阿奇克，一毕业就进入了这家初创的出版社工作。那个时候，他天天揣着专家们写的小卡片去图书馆里查阅核实资料，基本上是长在了图书馆里。第一个倡议编纂百科全书的江春芳，当时一只眼睛已经接近失明，但70多岁的他还在到处奔走。老伴劝他休息，江春芳的回答是：活着就要工作，除非生命结束。许多专家学者更是把生命奉献给了这套百科全书。80岁高龄的法学家潘念之忍着膀胱癌的剧痛，硬是修改完稿件才去住院。翻译家王佐良右手骨折，带着夹板用左手扶着右手撰写条目。矿学家孙德和临终前还在审阅书稿，冶金学家李勋临终前几天还惦记着对冶金学文章的意见，国际法专家陈体强在逝世前2天还在给编辑部写信。1993年，历经15年的艰辛，饱含着众多人心血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终于问世。全部图书摞起来有3米多高，能占满一整面墙。这套书汇集了当时世界最新的科学文化成果，也体现了中国知识界数十年学术研究的水准。不过，既然百科全书记录的是科学文化知识的成果，而科学文化又是不断进步发展的，所以百科全书就需要进行不断的修订，才能让它的生命之树长青。1993年刚刚出版第一版，1995年的12月，国务院就批准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立项，成立了以周光召为主任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总编辑委员会。又经历了14年的光阴，2009年，知识内容全面更新的32卷《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终于和读者见面。修订的第二版集合了6万个条目，6000万字。同时还有30000幅插图，1000幅地图。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第三版已经在2011年正式立项，2014年启动。第三版大百科全书跟以前就不太一样了， 它将是一套数字化时代的新型百科全书。纸质版和网络版两版会同时进行，实现纸网互动。网络版的第一批词条今年年底就会上线测试。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诞生历程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改革和开放也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主旋律。而为了编好中国的百科全书，也要去认真研究外国百科全书的经验。在对外学习交流的借鉴中，又有了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的引进出版。不列颠百科全书也产生了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它是中美建交后的第一个文化交流合作项目，是200多年历史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一次由中国学者撰写中国条目。它还是第一个获得国家图书奖的引进版图书。1985年的秋天，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北京首发式在王府井的新华书店举行。书店还没开门，排队的人群已经达到了1-2000人。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的副总裁到了现场，也被惊呆了。当时的很多中国民众认为，一套百科全书就是了解世界的一扇窗口。他们就是怀着对知识和对外面世界的渴望，先后迎来了这两套中外最著名的百科全书。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咱们刚才聊的是一部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诞生历程，40年的工作凝聚了许多编纂人员和专家学者的心血。说到这儿，也想跟大家聊聊，到底什么样的书才能算是百科全书呢？咱们的历史长河里有没有类似百科全书的图书存在过呢？百科全书是概要记述人类一切知识门类或者某一知识门类的一种工具书，它的主要作用是供人们查验必要的知识和事实资料，因为它几乎囊括了各方面的知识，也被誉为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大学。有人认为古希腊的学者柏拉图和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是西方百科全书的始祖，他们是通过讲学的方式记述了当时已有的全面知识。古罗马时期最重要的一套百科全书是老普林尼编写的《博物志》，这本书就是一本分类的知识选集，对后世百科全书的编撰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英国人伊弗雷姆·钱伯斯可以说是英国的百科全书之父，他的《钱伯斯百科全书》从1728年到1752年，历时24年，前后出了7版，而且还在意大利出了9卷本的意大利文版，他还差一点在法国出了法文版。当时法国一位雄心勃勃的出版家布雷顿在1745年取得了出版《钱伯斯百科全书》法文版的版权，而且在法国的报纸上发布了消息，甚至连法文版的书名都公布了。那说到这儿啊，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时在西方出版界有这么一种时尚，就是书名呢要越长越好，可能因为那时候的广告业还不太发达，书名呢作为招牌也得发挥一些广告的作用，出版商是恨不得把书的内容和诱人之处全都塞到这书名里。钱伯斯百科全书的法文版就有这么一个巨长的书名，翻译成中文啊，大致是这样的：百科全书或包含神学、自然科学、人文学科和技术名词术语和事物解说，并对各种器物制品品类和性状加以描述，以及对各种天然和人工产物的作用的说明，对神学、哲学、数学、医学、考古学等诸学科体系、学派、观点，并介绍古今学术名著、史籍、词典、报刊、回忆录等之综合词典。感情就是把目录直接写在了书皮上了。不过法国读者到最后也没见着这部书名冗长的百科全书， 那是因为法国书商布雷顿和钱伯斯百科全书订的协议被取消了。不过布雷顿请来的主编狄德罗其实根本就不甘心于拿来主义，于是才有了现代百科全书的奠基之作，狄德罗的法国百科全书。前头咱们说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在编纂我们自己的百科全书的时候，还放眼海外，引进了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中文版。说起这部不列颠百科全书，以前也翻译成大英百科全书，这套书是被认为当今世界上最知名也是最权威的百科全书，是英语世界俗称的 ABC 百科全书。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第一版是1771年在苏格兰出版的，不过那个时候它一点都不大，也算不上百科，一共才三卷，而且是小开本。不过由于第一版获得了成功，出版商就决定出版容量更大的第二版，而到了第三版才算真正达到了百科全书的标准，一共18卷，加上两个补充卷，有16000多页。正是这个第三版奠定了不列颠百科全书成为世界上最重要工具书之一的基础。不列颠百科全书目前是由世界各国各学术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来撰写条目的，其中还包括了众多的诺贝尔奖得主。这套图书也影响了不少的世界名人，比如比尔盖茨从9岁起就开始阅读不列颠百科全书，他考进哈佛大学之前已经通读了好多次。盖茨没念完大学，他说是不列颠百科全书让我获得了一切有用的知识。著名作家钱钟书也是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阅读不列颠百科全书了，后来这套书的中文简明版在中国出版，钱钟书先生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和支持。钱钟书有着过目不忘的超凡本领，上世纪80年代著名画家黄永玉向钱先生求教关于凤凰涅槃的文字根据，钱钟书就让他去查第三卷的中文简明版大英百科全书。黄永玉一查，果然马上找到，解决了问题。钱钟书的博闻强志令人叹服，而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资料详实程度由此也可见一斑。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咱们今天聊的是百科全书。节目一开始呢，就说到40年前的中国还没有一套真正的百科全书，所以才为了出版一套书而成立了一家出版社，也就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叫做百科全书的书，但是历史上有一类图书却跟百科全书很相似，这就是中国的类书。类书是一种大型的资料性书籍，主要内容是去记录各种书中的材料。我国第一部著名的类书是由魏文帝主持编撰的《黄览》，不过现在呢已经失传了。后来还有欧阳询编撰的《艺文类聚100卷》，以及宋朝的《太平御览》等等。明初编成的《永乐大典》可能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大的类书了，全书一共22937卷，可惜大部分都已经找不到了，1963年影印出版了残存的730卷。类书的确不是百科全书，《四库全书》里就说了，类书非经非史非子非籍，它主要起到了一种资料保存的意义。那百科全书跟类书不一样在哪儿呢？百科全书是知识工具书，它的条目应该是具有百科内容的知识主题。百科全书又不是词典，查百科全书是查不到一般语词的释义的。在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编纂历史上有这么一个例子，就能说明百科全书的性质。不列颠百科全书在最初的几版里曾经设有爱情这个条目，并且用了5-6页的篇幅来解释什么是爱情。不过说起来，关于爱情这个话题，在小说、戏剧、诗歌等文艺作品里有的是描述，可是百科全书对于爱情能说些什么呢？ 早期《不列颠百科全书》这个条目挺有意思，他讲到了恋爱的人们如何柔情脉脉花前月下，还讲了表达爱意的情书应该怎样写等等。不过到了第14版以后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可能感到这样的内容实在不像是百科知识，于是就撤掉了爱情这个条目。出版第14版《不列颠百科全书》的时候，正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投降，书里在删掉爱情条目的同时还新增了原子弹这个条目，而且占的正好是相当于原来爱情条目的篇幅。有读者就对这种改动不太理解，甚至还写信到编辑部表示抗议，指责编辑们藐视了人类最美好的感情，热衷于宣扬杀人武器。《不列颠百科全书》的总编辑约斯特做出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回答：对于爱情，读百科全书不如去亲身体验，而对于原子弹，还是读读书本就好了。只要人类的科技文化不断发展，百科全书就会与时俱进，不断增加新的内容，而展示这些内容的形式也会随着科技的发展而发生变化，从纸到网，让更多人可以更为方便地接触到。那今天关于百科全书的历史，关于咱们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在做什么？你是怎样回我？故事书写得很美，谈爱情的人类总是要掉眼泪，可是爱比逻辑厉害，我们都要自由，也要彼此的未来，这好奇怪。结局的状态被时间催坏，很久很久之后会把来龙和去脉写下来。我们会来读爱这本书，怎样才会幸福，爱谁清楚，两颗心在记录，从热到冷多辛苦。 Baby 我们会来读爱这本书，每个人先结束，爱好残酷，到分开那一天我才真正的领悟，莫非你也孤独。爱家恨等于什么？ 你告诉我， 你用多久忘了我？ 忘不了我， 不好心的给了谁？反正在几年内总是会有点醉，可是爱比逻辑厉害，我们都要自由，也要彼此的未来，这好奇怪。结局的状态被时间催坏，很久很久之后会把来龙和去脉写下来。我们会来读爱这本书，怎样才会幸福，爱谁清楚，两颗心在记录，从热到冷多辛苦。 Baby 我们会来读爱这本书，每个人先结束，爱好残酷，到分开那一天我才真正的领悟，莫非你也孤独。